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5集。讲个鬼故事，可能是马修。秦冉在京城的朋友不少，眼下又逢研究院的事。程俊本来就在跟程温如说研究院的事情，听佣人这句话略一思索，觉得来人很可能是徐家人。 徐管家吗？ 程俊看向门外，也站起来。这个庄园的人都是程俊的心腹，对几大家族的人自然都有些眼熟。闻言摇头道， 不是，看起来像是个外国人。 外国人？ 程俊一顿，他想了想秦冉那边的事情，略微沉吟。程温如现在除了想明天秦冉的交接仪式，就是在思考程土 F 州的问题，想问程土到底是做什么的，但又不好打探，只看向门外。 不是徐管家他们，那会是谁在这个时候找来？ 不知道。 程俊伸手拿起茶杯，朝佣人开口， 请他进来。 程俊此时也摸不准了，佣人点了点头，直接出门。程木站在程土身后，听到佣人跟程俊的对话，他整个人顿了一下，略微沉吟。身侧的程水看他一眼，小声询问， 怎么？ 我在想，外国人会不会是那烤肉的，毕竟程土刚找过他。 程木大胆猜测。 讲个鬼故事，马修 来找秦冉的，程木就没有见过有正常的。程水显然是听说过秦冉的壮举的，听到程木这一句，他没有立马说话，也在思考这个可能性。毕竟在 M 州，马修把人抓了，还恭恭敬敬把他给送回来了。要真是马修，那可真是个鬼故事啊。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坐在沙发上的程土看了两人一眼。 程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两人来京城，你自己算算概率啊，他们找秦小姐干嘛？ 程木木着一张脸，他看了程土一眼，没回他，直接说道， 我上去叫秦小姐下来。 程温如低头喝了一口茶，听着几个人一口一个马修的，说得轻松无比。他从头到尾就听懂了马修的大名，不由问了句， 烤肉的事？ 就是这次劫你货物的佣兵老大，他以前帮秦小姐烤过一次肉。 程水跟程温如解释道， 实际上这次程土能这么快联系到他，也是因为秦小姐有他的联系方式。 程温如一时不知该作何回应。程水这么一说，他不仅觉得秦冉在他眼中的形象更高大了，还有点觉得程木的猜测是对的，不会真是那个传说中的雇佣兵老大吧。程温如想着，放下了茶杯，看着门外， 哎，我去倒杯水。 程土懒得跟两个人说，佣兵头子正在 F 州做大生意，不可能这个时候会回来的，直接拿着杯子去厨房倒水。与此同时，门外佣人带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进来，男人长着一张异域风情的脸，眸中略带了一点浅浅的蓝色，五官极其分明，眉毛很浓，极具特色，一般人见过绝对不会忘，手里还拿着个黑色描着金边的精致盒子，脸上的表情很淡薄，看不出来什么，只那一双眼睛颇让人觉得有些压力。 你们好，我找秦冉，他在吗？ 巨鳄朝四周看了看，没有看到秦冉。程俊看着巨鳄，略微顿了下，才道， 他在楼上，马上下来。 楼上听程木说有人找自己，秦冉也有些意外，他也想不出来会有谁这个时间段来找他，不会是杨老先生吧。 秦冉拿好外套披好，放下手边的电脑，同程木一起下去。程木挺快的哒哒地跟在秦冉后面。刚到楼底下，秦冉就对上了巨鳄正好看向楼上的目光。怎么过来了？秦冉伸手按了一下太阳穴。 问件事情，陈斌，祝贺你。 巨鳄现实比网络高冷，言简意赅的。秦冉仰了仰头，他身后朝程俊他们介绍了一下。这是楼月，之前我的网友。程温如若有所思地看着巨鳄，他之前在 M 州那家难喝的咖啡厅匆匆见过巨鳄一面，记性不会错。再加上巨鳄长相太过抑郁，当即就想起来。他轻缓地笑了笑。 啊，原来你是冉冉朋友。 巨鳄没有想起来程温如，不过能叫秦冉小名的。他还是非常礼貌地同程温如点头示意。程俊朝巨鳄伸手，青眉微挑，嗓音极其的缓慢。 楼先生，久仰。 巨鳄看他一眼， 彼此 似乎是有硝烟。秦冉略显头疼地看了一下巨鳄，巨鳄找自己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事。他看了一眼程俊， 我带他上去聊。 程俊点头， 去吧。 两人一同去了楼上。跟着秦冉身后哒哒哒下来的程木瞅了巨鳄好几眼，不是他熟悉的佣兵老大，也不是上回送他们回国的马修。程木略显失望，竟然跟他预料的不一样，看起来是真的网友。他略微叹息。程土端着一杯水从厨房出来，只看到楼梯的一个背影，看起来有点眼熟，但他没有怎么在意，只瞥了程木一眼，挑眉似笑非笑道， 怎么，是雇佣兵老大吗？还是马修？ 程木没有开口。程水笑了笑， 是秦小姐的网友好像。 程木本来想说那人的背影挺眼熟的，听程水的这句话他就没有说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